望向編輯部，今日係香港時間就1月13號星期六早上，咁啊有我香港嘅許留山，跟住仲有今日有加拿大嘅 加拿大加灿生呢度夜晚十点， 十点系 咩 咩日子啊？ 出边落紧冰雨。 因为咩日子？ 12号， 12号系咯。 争争系，因为我哋而家行呢个冬令时间、嗯、就迟多一个钟吓、嗯啊，就所以就系10点钟，唔、啊、系早多一个钟，十点钟系啦。 哦，佢跟住仲有另一位马来西亚代表， 马来近 系， 而家系早上11点， 系同香港系一样嘅，系啦。点啊？咩气温啊？你嗰边？因为天气，世界天 氣。今日冷咗少少啊！今日21度咁样咯。今日 21度，我成日仲以为，我仲以为马来西亚全年都即系近30嗰只嘅添。 系咯， 最近落好多雨啊。 嗯， 呢度所以天气都下降咗好多。 嗯， 又爽。 我依边系我依边今朝咧就零上12度。 零上， 但系一过咗， 点咩叫零上十二度？零下啊？ 即系正十二度， 正十二度。 系啦、哦，但系听住一过咗3点钟， 嗯， 两三点，今晚会 drop 到-20度，嘅地结晒冰。 哇！哦，哇，好快喎、啊， 唔知点解会咁。 系咯， 系 drop 得好快，好恐怖。 即系由十二度 from 一声就去到零下嗰只喎。 吓、啊，即系。即因为其实是跟个全球暖化有关的。 是。 以前是很 constant, 零下7、8度，零下七八度。咁今年就话咩El Nino, 咩圣女婴现象。 哦。 个影响每年圣女婴现象一到，成个北美就会反转㗎。 是。咦，咁加灿你嗰边会唔会有啲低端人口嘅露宿者喺条街路咁样瞓咗度。咁佢哋收唔收到呢啲消息？ 佢有。 有啊嘛， 以前單都有嘅，咁、啊、但系之前咧就會叫佢哋班友仔，即系會背揾啲嘅社工啊、義工啊嗰啲，就同佢哋講你哋要去邊啲笪地方有得俾你去嗰度嘅。 係啊， 咁其但 如果唔係你突然間你十二度，你哇突然間瞓瞓下已經變到零下，即係不知不覺凍死喎，真係會。 係啊，一講嚴寒警報咧，嗰班人自自然然會去。不過其實嗰啲地方嗰、那個。嗰、那個 condition 梗係差啦，唔使 係。 有啲人唔中意去，即係如果零下一兩度，佢係寧願瞓街嘅。我見過， 我都寧願係咁樣。 佢寧願瞓喺地鐵口啊，嗰啲暖啲啊咁啊。 咁啊，真係，所以啊，即係每個，就算即係加拿大咧，即係我哋香港角度嚟講，成日覺得係一個好即係適合宜居嘅城市咧，即係都會有呢啲咁嘅情況發生啊？點啊？咁啊，大家聽眾會發覺，咦？點解冇咗呢個社長咧？社長今日忙緊啦，咁啊，所以又唔參與啦。咁啊，台養咗我哋二德台養咧，咁啊就唔係好似真嘅黃台養咁去著草嘅，咁啊去咗呢個澳洲玩喎、啊、跟住啊真 BC 咧，佢啊又係去咗玩喎、啊，去呢個澳，去我聽佢話就去呢個澳洲嘅小島一日遊啊。哦，那個感覺都幾好，跟住擺出啲相咧，即係都即係陽光燦爛啊，即係個海係好藍嗰啲咁樣。 哇，好妒忌哦！ 好妒忌。 我出边好白， 出边好白。咁啊，有另一种嘅感觉嚟嘅，系咪先？ 系系， 即系 可能如果到咗南边，我就会 miss 翻嗰种白。 系嗰种静啊，即系嗰种雪地里面嗰种嘅寂静啊，即系有一种吓嗰种感觉系咁样嘅， 系。 系啊。系啦，咁啊。我哋反观翻香港啦，都系依家就和暖翻啲啦。不过呢个政治上咧，都系立立乱噶。不过我成日觉得咧，头先阿嘉灿问咗样嘢，即系可能我哋网上闹到热烘烘嘅好多嘅话题咧，即系睇翻现实啲市民咧，又其实即系大家坐埋咧，又唔会谈论呢一啲嘢噶吓，即系好似两个时空一样啊。 系啲人唔中意讲， 定系两班人 基本上现实诶讲呢啲嘢做乜吓？两班人讲嚟做乜啦？拗气，伤和气会唔会咧？ 咁啊唔知啦。诶，不过最新有一单嘢，就睇下呢个现实世界嚟讲咧。嗱，如果正常嚟讲咧，刺激到嘅话咧，现实世界一定会有所行动嘅，唔会平衡时空，即系两个唔同时空嘅，就系、是、呢个新鲜滚热辣，呢个热血公民嘅主席郑松泰，正白旗旗主啊，被呢、這个理工大学寻日啦，就正式俾咗封信佢，就话咧，就辞退，即系。辞退佢嘅教职位啦，就唔需要再去喺呢个理工大学度教书。不过佢嘅合约日期咧系唔知道到今年嘅六月，咁啊呢六月期间咧都会另行安排工作俾佢做。咁佢就喺呢个理工大学度咧就静静地等埋呢、這个合约圆满啦。咁啊，喂，我觉得嚟讲仁至义尽噶咯，系嘛？ 即系咬粮咧，咬到六月三十号系嘛？ 冇错啦，咁啊唔使你教书吓，跟住咧，我初来咧谂住呢个郑松泰咧啊，即系会冇乜反应啊啲，即系唔会话有啲咩咁大反应啦。啊，点知佢喺立法会咧又整翻个博咪，即系叫晒记者嚟咧就 show 埋嗰封电邮出嚟又。公开呢个批评啊，呢、這个理工大学咧小学鸡啊，咩中小学都不如啊，咁急即辞退佢，唔使去教书啊，又话咩喂就嚟开学噶咯，点即新一个 Sam 嗰啲咁样，即喺度又话咩，又讲翻个原因，就话个主要原因就话佢咩嗰个唔够国际化，跟住诸如此类嗰啲咁样啦，即系同佢个表现有啲不符嗰啲咁样咯。喂，我觉得即写得都好合理、啊。系咪先？即系佢又话， 即系等于同陈云一样啦。佢可以叫佢啲人去帮佢噶嘛？佢热血公民，好似当日陈云俾人辞退咗，佢哋咪去撑佢阿陈云一样咯。 喂，今日冇、啊，暂时仲未见到有热血公民嗰啲发行之期去嗰阵时阿陈云就有啲咩噶嘛？就去送信嘅喎，其实又唔系话有啲咩抗争行动、啊，同佢哋所讲嘅左交一样、啊，送封信、啊。但今日好似。主席出咗事， 左交都冇啊！ 主席出咗事，好似冇乜行动喎、啊，佢哋都 乜人都冇晒， 系咯？会唔会系焦土政策嘅开始咧？即系用郑松泰呢个嘅血啊，嚟到唤醒翻呢个香港市民咧？ 冇人理你喎、 啊，佢连热血公民都唤醒唔到、啊。 唔系，咁佢哋咧，即系。其实冇一份工咧，就其实损失就唔好大啫，因为最紧要咧，大嗰份仲喺度， 系 啊嘛。咁如果连大份都冇买咧，咁到时真系招土政策，而家都未算招嘅，而家最多系 开始咯， 系最多系即系拆咁一件嘢啫嘛。 有少少窿味啦，而家我觉得就系啊，一真系 未 烧嘅，未开始烧啦，其实即系唔入狱啊。 唔入狱啊！但系个意有个意义喺度咯，即系咁样俾人即系鸡咗，唔俾佢教书。 咁唔可以咁讲嘅，咁人哋即系觉得你唔适合教书，系唔同你续约咁解啫，系嘛？ 系啊，即系佢，但系佢就再咁样公开批评翻你，但系就即系我觉得系佢小学鸡啲、啊，唔系理大小学鸡、啊。但我反观咧，可能理大咧跟住嗰个喺国际上嘅排名咧会上升翻，因为冇咗呢个 嘴啦，因为清水淤血啊嘛，你明唔明啊？做手术都系啦，你点解要做手术就系、是、因为身体里面某个部位有啲淤血积聚咗，咁你开刀将啲淤血清咗佢，咁个身体咪健康啲咯，系咪？咁啊，国际排名一定高啲嘅。 系啊，因为你有 嗰个叫做岭南咧，岭南。今年如果再排咧，因为冇咗云根喺度咧，应该会升咗嘅个国际排。 哦， 唔单止啊，我见到咧岭大咧多翻啲女学生去读啊，即系少咗你个秃头嘅呢个咸咸湿湿样样衰衰嗰度咧，走咗咧，系啊，唔同晒喎，突然间。 可能特登，可能唔续约批唔续约嗰人暗中系帮呢个帮佢哋热血公民咧。啊、你谂下，我哋一路指责阿松泰冇表现啊嘛，因为佢要分心做教职啊嘛。啊，其实佢系心急于呢个建国啊嘛，永续基本法啊，想阿松泰有好啲表现，爱之深责之切，所以辞退咗佢，等佢专心做立法会呢份工啊， 系 好好咁控制佢从政嘅事业。其实 系一片苦心噶。 或者咧学 其实都系嘅。你教咁多书做乜鬼嘢咧？即系好似上一次嗰、那个叫做。那个叫做白头佬，咩梁耀忠，就因为为咗教书啊嘛，错过咗好多投票。咁教你教书重要啊，定系香港市民福祉重要咧？ 其实一片苦心嘅。 咁啊系， 真系。 咦，咁系，咁佢少翻啲时间教书，咁即系对于呢个建国大业咧，真系好有帮助。喂，可能重振翻热血公民、啊。 系啦，而家俾机会佢中兴嘅。 系咯，跟住嗱，因为其实咧，佢哋之前成日提咧呢、這个。芒果佬叛变啊，即系对于佢哋嘅影响好大啊！ 哦，即系写历史书咁样咧，叫做咧，叫做皇上亡国咁啊，叫做重泰中兴系嘛？ 系啊，冇错啦，系啦，不过都静咗一排噶啦，佢哋呢个咁嘅组织及其线下所有嘅人物都静咗一段日子啦、哦，即系估唔到有单咁嘅嘢出嚟，即系俾大家。笑下又好，点都好啦，即系都心凉咗自己，都觉得真系，即系觉得，哎呀，即系天有眼啦，真系。 会算唔算系真系狡兔死走狗烹嗱，咁依镬嘢之后啊，咩？ 佢喺议会里面嘅作用咧，坦白讲啊，如果对呢个叫做呢个民主派嘅。团结又或者对呢个民主派嘅破坏咧吓，重泰做唔到任何嘢嘅，因为佢好似系咧自己一个独立嘅个体，系咁样嘅，乜都唔关佢事，全香港嘅事。佢好似咧系一个攞90,000人工嘅区议员咯。 区议员啊，都系、哦，即系市区议员、哦，佢喺啲地办度，即系咩派下汤啊， 量血压 系咯，量血压啦啲嘅啫，冇嘅咯。 喂，所有议题都唔关佢事嘅，佢等于一个领95,000议员津贴嘅一个区议员啫嘛，不过可以喺中环翻工啫嘛，系嘛？所以咧，即系我觉得就对于如果留佢喺度咧，其实冇乜用嘅，因为咧破坏唔到法，你反而留朱海迪啊，留嗰啲 2% 啊，留嗰啲人喺度咧，对呢个成个组，即系成个反对派嗰个破坏仲大，系嘛？你每一样嘢咧都配合晒政府嘅，好似浮瓜嗰两个傻仔，一个叫长毛，一个叫做死啦嗰个唔记得叫咩名嗰、那个嗰、那个南亚人啊，一个光头佬，一个光头肥佬嘅南亚人，咪同嗰两个一样咯，系嘛？你就做紧政府希望做嘅嘢啊，每一次都系最后人嚟击毙你，咁啊哦好啦，立嗰个国安法，而家一样啊嘛，所有嘢都通过晒啦，大家唔使嘈啦。 佢倒插国旗嗰度都。影響都不大，其實就即係如果即係對於成個泛民嚟講咁就咁啊。不過咁嘅佢俾 小學雞點啊？ 係啊，佢嗰啲咁小學雞嘅情，喂你呢咁嘅小學雞嘅嘢，你同埋你參加埋啲咩熱血公民啊，做埋啲咁嘅嘢咧，喂我係理大啊，喂都第一時間即係同你切割啦，已經即係留你喺度圖書館度，即係做埋啲做下。即系唔好出嚟教书，留你喺图书馆喺度执下头、执下尾啊！啲喂人之尽啦，系咪啊？ 唔系啲小学机行为嘛，冇理由喺大学度教噶嘛，你应该去翻小学度教嘛。 系咯， 系嘛？翻个身份嗱，你搵翻间小学嗱，喂兴德小学啊，兴德小学好需要一啲好似重泰呢啲嘅人去教书啊！喂，横掂里面有几百九个影子学生都唔翻学嘅。系嘛？ 咁佢可以吸引翻佢哋啊嘛，组织呢个热血 嗰个人，喂人哋俾人打， 同志军啊， 唔系应该咁，喂芒果佬又唔啱啦，喂真系唔应该喎，喂佢俾人呢个隔除咗呢个教籍之后，喂你唔应该向佢施予援手咩？即系虽然你叛变，你有个大大个普罗政治学院喺度噶嘛，咁系咪继续 做教授？ 唔系，咁样开翻啲课程，又系嗰啲咩公共行政咩及嗰啲乜鬼社会科学俾阿松泰教咪得咯，系咪先？ 其实松泰教咩嘅咧，我都唔知系。 咩社会咩公共行政嗰啲咁样？ 社会科学，应用社会科学。 系、啊。 不，佢应用唔到喎，佢连咁小学鸡嗰啲应，佢自己都唔 系 好识社会科学。 系，唔系，即系佢喺个议会度发挥唔到呢啲作用咧，即系佢应用唔到咯。 佢應該係興德小學度教書，睇下有冇啲逐即係檢驗下啲小學生有冇俾人有冇藤條印啊，有冇啲俾人搣啊，嗰啲瘀傷啊咁樣咧，咁可能咧救翻幾條生命咧，我哋都仲會尊敬佢係嘛？ 係，或者叫佢再將嗰啲叫咩體育救世啊嗰啲嗰啲運動咧，就應用翻喺興德crossover。 系啦，你 热血童子军， 热血影子童子军啊！因为佢哋有百几个影子学生啊嘛， 影子咁惨， 影子公民啊嘛，变咗热血影子公民， 系 啊，咁啊，到时咪可以壮大佢个组织咯。 不过呢个组织都咩噶啦，都应该近乎系销声匿迹噶啦，都已经系咪先？之前就话要筹期30万，又有咩大奇迹日啊？哎呀，真系得，一日之内就30万嗰啲咁啊！点知真系唔系啊？真系 well 笑啊！ 梗系啦，梗系系啦，不过唔话俾你知，咪袋晒落袋就去晒旅行咯，买多层楼咯， 少咗旅行啦。佢哋都已经系咪呢啲咪组织，见佢哋啲头头人物都系啦。同埋你自己搞啲乜鬼咩熱血鳳凰計劃，咁咪到時睇下可以幫翻佢自己咯。 係，你哋本身講開啲咩嘅？除咗呢個熱血之外，講講開啲咩話題嘅？ 係啊，跟住講下鄭若華噶啦。 係啦，近排最 hit 啦，阿鄭司長，咁 不得了啊！ 係啊， 因為報紙 咁多 噶啦。啊？係啊，一定係咁噶。你大家有冇覺得似曾相識感覺啊？ 似曾相識，同 英年當一模一樣噶，即係啲嘢咧準啲料準備好曬，等你講一句咧就誒唔係喎嗱，你又話唔知而家攞份銀行出嚟就話你你知嘅噃，你銀行做按揭又冇寫嘅喎，跟住你一話唔關我事㗎，我係住咗入去本身已經存在啊，唔係喎又有衛星圖出嚟，即係咧一步一步咧就引佢落搭嚇，好似抌雞咁樣咧，自己揸吸手煙啊咁啊嘅。梗系落少啲住啦，等你跟啊嘛，系嘛？你一跟落去，一上吊啦，嗰下一铺再嚟多只。 喂，但系咧，即系又吓，你睇翻咧，佢嗱，同唐英年同郑若骅咧，又系其实两类人嚟噶嘛。即系你俾人觉得郑若骅佢始终都系大律师啊嗰啲咁样。喂，你口才啊，或者可能你对于自己嘅理据方面啊，喂，你自己都应该冇唐英年咁容易俾你捉到或者点样啊嘛？喂，你应付到咁样都得嘅？有咩？我太忙啦，所以漏咗。哇！你咁样答都得，你有冇搞错啊？你仲做大律师？ 喂，依单嘢咧，其实有啲即系即系有啲政府啲人出嚟爆料咧，话12月尾啊，屋宇署其实已经收到料噶啦。咁如果屋宇署收到料，又佢1月幾起身又唔通知佢，即系唔同佢单声喂，你嗰度点？样你要度定点样处理喎？好讲得好啲喎，或者点样？起码即系有个准备嘛。佢好似俾人突击嘅，完全突如其来。报纸佢可能咧同我哋一样睇到报纸，先知自己屋企有僭建啊嘛，系咪？ 佢几年前咧，我哋好似有单新闻讲过，有单新闻系咁样噶嘛，话佢几年前咧就唔知试过系俾屋企俾贼佬爆格噶嘛。即系唔知损失咗差唔多， 开 party 系啦，开 party 嘛， 开 party 两间一次过爆晒啊嘛，因为通咗嘛地下 系唔好唔系喺个花园度擒过去嘅，就话个贼，咁佢就话咧咁啱咧嗰阵时咧，佢就话佢哋喺个地库度开 P， 咁啊，所以个贼佬咪上层系咁大肆搜掠，佢哋都唔知咯。我心谂，喂呢单新闻几年前噶喎，即系几年前新闻已经知你间屋系有地库噶啦。嗰阵时佢已经系公职王嚟嘛？喂，嗰阵时又唔数佢。 嗰阵时可能唔知佢嘅地库系僭建，因为咧，你呢啲爆窃案，你又唔会去查个调查个苦主究竟系咩人嘅，系咪？ 唔系嗰阵时都知佢系嗰阵时佢已经系公职王嚟嘅，即系嗰阵时其实都有躲噶啦。嗰阵时已经即系如果嗰阵时记者深少少或者知道咗，即系谂一谂嘅话，咦，佢点解无啦啦 间 有地库 咧？即系呢个系苦呢个。主即可能冇落过查佢个契咁样咯，系嘛？ 系啊，喂，不过佢喂即 讲真啦，你我都话啦，你讲 啊，系我即系我都话啦，即系觉得佢喂佢个对答即系太过弱咯，即系你好似郑若骅系完全系冇防备，即系谂唔到点样答嘅就系， 系啊，佢讲嘅嘢系完全突如其来嘅，所以我头先都讲咗，出边已经吹到行咧，十二月尾屋宇署已经掌握到有所有嘅料噶啦，即系话政府知道嘅，特登俾佢出丑。因为你收屋宇署收到料，老实讲啊，啲人特登准备料出嚟，喂，唔通真系攞嚟煲草咩？梗系做够你噶啦。咁你政府屋宇署如果真系收到呢个有关联嘅资料，你唔系应该提醒佢嘅咩？嗱。琴日有人喺度質疑，就話呢個唐英年當年僭建，喂，你林鄭月娥係咪用翻同一個標準去對呢個唐英年同埋呢個鄭若華咧？咁我可以代佢答埋都得喎。當年林鄭月娥嗰個位職位叫做發展局局長係嘛？ 嗯。 咁而家發展局局長咧，唔係叫做林鄭月娥喎，叫陳凡喎。咁你呢個問題？就基本上系唔存在，其实系一个叫做伪命题嚟嘅， 唔对等。 因为咧，而家嗰个林郑月娥系特首嚟噶啦嘛。 嗯。 哦，你屋企冇厕纸，使唔使同我讲啊？我使唔使管埋啊？系咪？你咁啱被四日冇屙过屎，使我使唔使 order 卫生署署长开剂巴豆俾你食啊？唔使噶嘛，系咪啊？而家特首嚟噶嘛？呢单嘢，喂，林郑月娥绝对可以。即系点讲啊？推得一干二净。哦，我哋咧，我系因为特首嚟噶嘛？呢个有关官员去负责噶嘛？唔系我处理，我任内系铁腕打击呢个叫做咩嘅？不过由于新人事新作风，我亦都好相信我嘅同事，咁咪得咯？咁样你边度可以差到佢啊？ 不过佢暂时又未将未冇再将件事射俾阿陈凡先咯。不过可能我估佢。知道陳凡都係應付唔到啦，哎，等我嚟啊，我自己親自上陣，你唔好，因為你越講越錯，你個光頭棘。 咁佢可能 佢已經講咗噶啦，係咪啊？ 其實都係因為所有嗰啲叫做所有職位咧，基本上好似林鄭月娥一個人兼任曬咁樣喎嚇。喂，你單嘢應該發展局局長即係對等嗰個官員出嚟講嘢噶嘛，係咪啊？ 咁可能系佢老顶阿梁爱诗叫啊，喂，你出嚟顶两板先，会唔会啊？ 肯定系，因为你见到工联会已经出咗声啦。 系咯， 嗱，因为咧嗰日 Johnny 即系大家咧讨论啦节目啦，喂，嗰、那个林叫做叶柳出嚟抽水，跟住咧西环契仔出嚟抽水，连屈明贤呢啲咁嘅八婆都出嚟抽水，出嚟批评佢，但系大家要认真啲谂一谂，呢三个系咩人？呢三个从来都唔系土共权力核心嘅人，佢哋只系外围嘅流罗，尤其是温永贤，只系外围嘅流罗嚟嘅啫。叶柳根本上就入唔到土共嘅权力核心，即系香港本地嘅土共权力核心。佢只系一个咧，即系如果严格嚟讲，可能系即系好似啲电视台咧，佢唔系亲生仔，系同佢签报头合约嘅啫，系嘛？單稱，我有需要就地，好似港島，我揾啲民建聯太核突啦，就益下你，等你中產未揾個陳家沛出嚟，你試過第啲地方就揾翻工聯會啦，係嘛？你新界東，即咁啊，當然鄧家彪以前做過一屆係嘛，咁所以咧佢出咗順理成章，咁但係咧你一個謝偉俊從來都唔係權力核心嘅人啊嘛，你係即係咧體制以外咧就希望用體。即係以外嘅，即係扮中立出嚟呃人嘅啫。咁實際咧，你要睇翻民建聯同工聯會嘅取態，就知道佢係屬於邊度嘅人。 所以尤其是阿吳秋北， 係冇錯。因為咧，有人話：，哎，陳婉嫻出嚟出嚟撐，秋北出嚟撐。喂，陳婉嫻退咗休噶啦嘛，退咗休就唔係代表官方説話啊嘛，係咪先？所以你一定要睇翻邊個係一權力核心，一定。是核心里面的人撑呢就知道、这个是一个正宗土共系统的。而且他如果是梁爱诗的那个马房的人很有机会他郑耀华本身都有机会是地下党。 哦、 所以郑就会搞够他了。因为他不想有一个党委书记安插在政府。你一上任，俾我發威棒你探下，喂，已經係毀咗、廢咗你半工噶啦，係咪？所以將來咧，佢亦都威脅唔到林鄭，依、這個我嘅解讀啦。 即係同阿社長所睇嘅一樣啦。社長喺上一集都係咁樣講啦，即係話佢用 阿林郑好似雍正皇帝咁啊，阿八爷有本《百官行述僭建》啊，《百官僭建行述》咁啊，然之后暗中威胁百官，咁样咯， 出奇嘅。唔出奇，即係佢，因為林鄭，你睇而家佢基本上咧都架空曬所有官員，好似佢全部一個人做曬咁樣喎，反反都由佢嚟做嘅係嘛？ 咁嗱 ，Tony， 你睇會唔會而家咁樣會唔會即係依個淺藍向深藍開波嘅第一仗，暗鬥嘅第一仗？ 我唔會喎，呢個肯定唔會喎，即係佢哋從來咧都係咧一吹雞就跪低。即系咧，一有少少，即系因为咧，你土共里面咧，亦都好多派系噶嘛，派系一定有啲利益，一定系分唔匀嘅，嗱，所以一定会有人出声，但系出声一阵间就俾人哋禁息噶啦，一阵间就俾人喝停噶啦，所以你而家啲人咪只系啲抽水层面咯，系嘛？咁你叶刘，喂叶刘，自从呢个特首选举之后，已经睇得出佢唔系呢个核心里面嘅人啦，系核心外围。 嗯， 即系等于雇佣兵嘅啫，有事就揾你出嚟做，有啲乜嘢啱，即系觉得你适合打边场仗就派你去，系雇佣兵嚟嘅，唔系的系部队嚟。 同埋叶柳都唔似，已经唔似以前嘅叶柳啦，已经变咗。你睇翻嘅时候，即系佢都唔敢做翻以前做嘅嘢，即系唔敢做咁出面或者嗰种即系嘴藐藐啊，即系撑晒老共嗰种啊，都唔敢咁做啦已经。 一场特首选举咧，知道佢连闸都入。到佢根本咧系上面连少少都唔会信任佢嘅人，所以唔信佢咧，佢亦都知道佢自己嘅角色，咪做翻咩雇佣兵咯，系嘛？即系等于中共雇佣兵啫嘛。 系咁啊！如果再烧落去咧，喂，其实佢都仲有得玩几耐咧？仲可以烧到几耐咧？ 我谂好快噶啦，话即系而家呢啲，因为你讲真咧，屋里面即大部分香港人都明白咧。其实行内一定咁做嘅，你银行按揭一定唔会写落去噶嘛，嗰样系赠品，我做咗特备都讲啦，嗰个系赠品嚟噶嘛。你喺合约里面唔会写明赠品点样送啲乜嘢噶嘛，系嘛？最多另外可能有合约出街唔见光嘅，有个 rider 写住啊，附设一个地牢啊。不过呢个地牢咧，我哋即系卖方咧就唔保证呢个系咪一个合法嘅加建物或者僭建物。啊！亦都唔保證佢咧會唔會將來會唔會被政府或者類似呢啲嘢會唔會俾人取？但係總之咧，你係接受有呢個嘢，有呢個建築物存在，有啲咁嘅 分鐘 寫落去，咁呢份就見光嘅。 係，因為我睇翻我哋依邊加拿大依邊起屋啊。如果佢話要起地牢，其實神早已經起咗，即係當間屋建成之前，個內籠已經有個地牢喺度。我唔知道香港系咪咁，已经划定咗喺度，不过会话 unfinished basement 咁解嘅啫，未完成一套嘅 basement 嘅土库系咁上下嘅啫。基本上间屋可能系起好咗，俾第一手嗰阵 contract 入边写咗有一个咁嘅 basement， 但系特登就唔讲出去，费鬼事俾人打地税。 我讲个技术性嘅问题啦，即系如果你嗰间屋设计嘅时候。都冇諗住要擺地牢嘅，咁其實係好難之後先至起翻嘅。如果之後先起翻咧，就會好麻煩。即係又譬如我而家住緊嗰間屋，咁、那個地基已經係石屎，啲水喉啊、電線啊，全部入曬喺嚿石屎度。咁你點可以咁隨便就可以刮開佢咧？係唔得 啊！好大工程咯、 啊，係啊。即系你又要揾嗰啲水喉，你挤住究竟埋咗喺边度，或者系嗰啲电线要点样先可以避咗佢？咁所以我认为佢而家呢个郑司长买嗰间屋咧，其实发展商系一早已经预咗嗰啲购买嘅人咧系会挖噶啦， 呢个一定噶啦，呢个系一个 selling point 嚟噶嘛， 即系佢一早预留咗位置俾佢挖嘅。 系啦，呢个系一个 selling point 嚟嘅。你如果冇一个空间俾佢有机会将来可以僭建多一层两层嘅话咧，系冇人买嘅呢栋楼屋，因为你计个尺价贵嘛。你系发展商，其实卖出街嘅时候已经交代经纪暗示俾买家听，你将来呢度可以僭多几多尺。 平均除埋嘅尺价就低于而家几多钱？系因为 佢 设计 嘅时候，一定要 预咗。海湾啊，佢已经话明俾你知啊，当时啊喺睇富豪海湾2004年啊，已经暗示咗俾你听啊，嗰啲 D 型嗰啲下行屋可以潜到两层喺下低。 系咪即系买？ 如果要 潜 到 两 层， 潜两层，系咪即系叫你买？ 佢最初起个设计嘅时候，个结构嘅设计已经系预咗咯，证明咗。如果你冇预嘅话，你 系 话唔到嘅。 系啊，啱啊，你我啱，因为咧，你正常一间屋你。旁啲水管電線全部喺曬下底咁啊排，有時排污渠。咁你到時挖咗間挖咗個地下室，哦，嗰排污渠正中間咁用嚟做咩？嗰間地方係一定喺側邊藏曬喺側邊嘅，因為佢屋佢咪嗰度淨係得你一間屋噶嘛，嗰度有幾六七間屋噶嘛，佢就全部藏曬側邊嘅，等你挖嘅時候方便。 哦，咦，即係買嘅時候就同你講話，喂，有咁樣嘅 develop 嘅潛能喺度㗎，你買啦啲咁樣。 系啊，全香港都系咁样嘅。跟住咧，银行按揭仲好笑啊！啲而家话到个苹果日报头条就话呢个涉嫌盗窃啊嘛，即系银行。 点盗窃嘅啫？真系我听到个听个字眼都坏。 系好小事啊，其实僭建，我唔系为佢辩护。其实僭建就好小事，人法不自重，好多人都有僭建。 唔系，其实咧。所有即系咧，全香港都系咁做嘅。问题咧，而家摆到明屈佢，等佢又冇声出咁解嘅啫。因为你如果讲银行盗窃好啦，你睇渣打银行告唔告佢？好简单啫嘛，有冇 case？ 渣打告佢咪有 case 咯？ 喂，咁 大把银行都系咁样噶，黐线！根本而家讲嗰啲嘢，嗰啲人咧，全部都系弱智嘅。其实呢单嘢根本就唔可以煮死呢个司长啊！ 煮唔死，唔系佢，其实佢哋未必系弱智嘅，即系咧，因为你唔可以呢啲说话，其实咧，佢身为司长唔讲得出口嘛。喂，全香港都僭建噶啦，个个买楼都僭建噶啦，银行明知我有僭建都要借俾我噶啦，冇僭建佢唔借添，你尺价贵嘛？ 系咩？因为你其实你入到新界，你入到新界，你见到好多独立屋，其实你见佢都系再有僭建噶啦，已经咁，佢哋好多都系做按揭噶啦，咁唔通我心谂咁咪好多盗窃案？ 嗱，銀行咧，如果正常，如果批咗按揭嗰日咧，就會有個職員咧去嗰度實地睇樓、睇鋪、睇寫字樓嘅，即係任何物業咧，銀行都有職員嚟睇嘅，幫你度尺啦，即係進行一個簡單嘅評估啦，係咪同你當時提供嘅料接近先啦，唔好話一模一樣啦，係咪？啊，譬如如果買咗鋪，就度你嘅門面有幾闊、有幾深，啊，而家收緊幾錢租？咁如果你買間屋咧？尤其是啲獨立屋咧，就一定睇暈曬啦。天台哦，依間屋多咗個面積出嚟，咁啊，一二樓地下停車場、花園哦，地路幾大，佢哋度曬嘅，會度尺嘅，度埋尺之後，銀行裏面有份記錄嘅。不過咧，即係公開嘅，即係公開嘅文件咧，就唔會有個地庫存在，因為嗰個其實係喺法律上係冇身份噶嘛。即係咁講啦，係咪好聽啲啊？法律上冇身份係嘛？但系咧，实际上佢哋亦都知道买卖里面系包依嚿嘢嘅，冇依嚿嘢我都唔要，但系就唔会写落去合约度咯。 好，呢节时间差唔多，我哋下一节再讲下呢个僭建风波先。